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确实厉害，如果真的要与他一对一，你可有把握胜的？别忘了，当初他在被你们围追堵截的情况下，还杀了那么多人，那些人的实力可都比他强很多。这个家伙太可怕了，他那个魂兽爱人还为了救他而献祭，他对我们早已恨之入骨。只是很奇怪，这几年我们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寻找他，却始终没找到任何蛛丝马迹，这个人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真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修炼的，比我们年纪小，魂力却比我们高，还总有各种可怕的手段。算了，不说他。谢月，娜娜这次去不会有危险吧？ 他带了一个寂灭小队去还能有什么危险？那可是陛下亲自训练出来的高手，是我们武魂殿数十年来积蓄的实力。寂灭小队一共才五个，每一支都有五名魂斗罗，再配上20名魂圣级别的高手，只要不是遇到3名以上的封号斗罗都不会有问题。而且他们配合多年，极为默契，有了这些高手跟随，谁还动得了娜娜？ 是我杞人忧天了，不过关心则乱嘛。坦白说，除了娜娜以外，我心中真的再容不下其他女人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感动他的。 邪月和燕对于寂灭小队的信心在2天后动摇了。短短2天时间，他们先后接到了5份紧急汇报，先后有5座城市的护城魂师团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竟然没有一个生还的。加上先前的西鲁城，6座重镇驻守的500余名魂师或死或变成白痴，而且死状各不相同。最为惨烈的一个护城魂师团大多是身体支离破碎而亡。500多名魂师的损失，哪怕是武魂帝国这样拥有绝大多数魂师的强大势力也承受不起啊。但邪月和燕却偏偏没有任何办法，寂灭小队不是他们的权力所能调动的。无奈之下，只得连发命令，命所有城市以及军队驻扎的武魂帝国魂师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对敌人的袭击。做完这些之后，他们所能等待的只有胡列娜的消息，或者是比比东归来。盘膝坐在一处山包之上，唐三对着天边的紫气呼吸吞吐。尽管他的紫极魔瞳已经修炼到了浩瀚境界，但这么多年来养成的修炼习惯却没有放弃。清新的空气似乎在将他口鼻之间的血腥气息带走，尤其是这山包上植物带来的清香，渐渐令他的心平静下来。连续的杀戮对于唐三的实力来说不算什么，杀神领域甚至还有所进步，他的魂力距离85级也只是一线之隔了。但是不断的杀戮似乎又让他回到了当初在杀戮之都中的状态，那种血腥的感觉很难平静。唐三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否则很容易在杀气的感染下迷失本心。先后6座城市杀了数百名武魂殿魂师，他的目的算是达到了。由于这几天的杀戮，他一直不敢让小舞出来，只要他的灵魂不能附体时，就都在如意百宝囊中沉睡休息。修炼完毕，唐三用力地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如水银般流淌的魂力蔓延到四肢百骸，说不出的舒服。从地上抓起海神三叉戟，对这柄神器他是越来越喜欢了，根本不需要释放出他真正的光芒，仅仅是用那恐怖的重量就足以解决很多问题。这些天来的杀戮，唐三甚至没有一次释放出自己的蓝银皇武魂，只是凭借着魂骨的技能与昊天锤、海神三叉戟，就轻松地毁灭了那些护城魂师团。 他心中其实有些期待能够遇到一名强大些的对手，最好是武魂帝国的封号斗罗，那样一来，他不但能够检验一下海神三叉戟真正的威力，也同时能够完成当初昊天宗五大长老对他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不过，封号斗罗毕竟不是随处可见的，六座城市魂圣他都只遇到了两个。此时他所在的这个地方是距离昨晚展开杀戮那座城市百里外官道旁边不远处。唐三已经决定不再杀戮下去，带着小五加速赶往星斗大森林，完成对于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看着手中被布帛包裹着的海神三叉戟，蓝鹰皇右腿骨发力，推动着唐三的身体高飞而起，朝着星斗大森林的方向飞去。照他的计算，最多再有三天的时间就能抵达。唐三飞行了大约一个时辰，天色忽然有些变了。清晨时还十分晴朗的天空渐渐被乌云笼罩，大片大片的云朵出现在视线中，阻挡了阳光带来的温暖，空气也随之变得凉爽起来。此时是大陆的初秋时节，气温还相对较高，在这种阴天中赶路要比太阳暴晒舒服许多。唐三索性魂力全开加速前行，正在这时，唐三的心跳突然没来由地加快了几拍，左手处传来一丝悸动的感觉。 啊，怎么回事？ 唐三心中一惊，赶忙抬起自己的左手看了过去，顿时他看到一缕缕黑色的气流正盘旋在左手之上，如丝如缕在轻微颤抖中释放着。他快速拉起衣袖，发现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自己的左臂上，一直蔓延到肩头才停止。黑色气流中包含的气息他很熟悉，正是自己的第二武魂昊天锤。 我既没有催动他，又没有修炼，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变化呢？ 唐三当下意识到昊天锤可能出了问题，他立刻从空中降落到地面。昊天锤现在还没有一个魂环，虽然自身潜力巨大，但毕竟不能和八环蓝烟皇相比。唐三相信就算他出了什么问题，自己也能化解。当下在意念的催动下，他释放出了昊天锤，黑光一闪，昊天锤出现在唐三手中。霎时间，昊天锤跳动了一下，一种兴奋的感觉从锤身传入唐三体内，那是嗜血的兴奋。铭刻在昊天锤上杀神领域的纹路此时完全变成了血色，尽管在白昼中那血光依然清晰，而且渐渐浮出了昊天锤表面。嗜血、杀戮、恐怖，各种负面气息不断从那血色纹路中蔓延出来。自从拥有了杀神领域之后，这还是唐三第一次感受到杀神领域自身出现的这种变化。 一般来说，这种感觉都应该是被笼罩在杀神领域中的敌人能够感受到才对啊。奇怪，虽然之前我杀了不少人，可按道理来说，就算有所变化，也应该是昊天锤本体，但现在看来，问题却是出在了昊天锤铭刻的杀神领域之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如果被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当下唐三用出了最稳妥的解决方法，眉心之中金光绽放，灿金的海神之光播撒而出，将昊天锤完全笼罩在内。果然如同唐三所料想的那样，虽然海神之光没有什么直接攻击力，但它毕竟是有海神的气息，在海神的气息作用下，昊天锤的杀神领域顿时安静下来，锤身上出现的异变也快速平静，就连唐三受到它影响而略微急躁的心态也随之平和下来。唐三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看似平凡的海神之光其实拥有着类似于万能般的能力，虽然都不算强大，但却妙用无穷。正在他准备撤回海神之光，看看昊天锤还会不会出现变化时，突然间唐三发现昊天锤上铭刻的杀神领域似乎与外界一丝微妙的精神力保持着联系。如果没有海神之光，哪怕是唐三浩瀚级别的精神力也无法感觉到对方的存在，但此时他却清晰地发现这丝精神力是若有若无的，其本质与杀神领域中包含的负面气息一模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他能迷惑唐三。 这是 他 唐三没有通过海神之光去切断这个精神联系，而是用心的去感受。很快他就发现了这丝精神力的作用。 锁定，竟然有人通过精神力锁定了我的昊天锤，准确地说，应该是通过精神力锁定了昊天锤上铭刻的杀神领域。 哪怕先前昊天锤还在唐三体内，也一直保持着这种锁定的联系，而眼前昊天锤出现变化，似乎是因为这股锁定在杀神领域上的精神力源头已经距离唐三很近了。唐三当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想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对他来说，被人用精神力锁定绝不是一件美妙的事。以前没有感觉到就算了，现在既然已经发现，他当然要立刻解决问题。没有去惊扰那丝精神力，唐三很快通过海神之光的帮助，顺藤摸瓜，感受着那丝精神力联系所在的方向，再次飞入空中，手持昊天锤和海神三叉戟，朝着那精神联系的源头急速飞去。 不论锁定我的是谁，一定要干掉，一个能够锁定我领域的敌人，可是致命的威胁。 在全力加速之下，唐三的精神力也牢牢地监视着杀神领域上那丝附着的精神波动。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丝精神波动随着自己的飞行正在不断增强着，哪怕是在海神之光的压制下，昊天锤上的杀神领域也已经变得越来越兴奋起来，并不是那种反噬的感觉，反而像是找到了同类的那种兴奋。 啊，难道是胡列娜？只有她才拥有与我同样的领域，可胡列娜的精神力不可能这么强啊。这附着在我杀神领域上的精神力虽然十分薄弱，却像伏骨之躯，精神境界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能做到的。保守估计，应该是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胡列娜虽然天赋不错，但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达到这种程度，而且那丝连接在杀神领域上的精神力似乎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反而像是杀神领域中隐藏了什么，当那个源头接近到一定范围，能自行与对方联系上。如果是这样那就合理了，要是我在海神岛时对方的精神力都能连接在我的杀神领域上，那岂不是真的成神了吗？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